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顾菲菲术后第四天，周迷照例下班了去医院看看情况，却碰到个意想不到的人。医院骨科住院部就在这一层，护士站在电梯的斜前方。周迷出了电梯，只顾往前走，听见护士站那儿有人喊他，方回过头去。窦宇恒手里捏着一支笔，好像在那里登记还是填单子什么的。他撂着笔朝周迷走过来，笑着开口：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周迷以为他是来探望顾菲菲，听着语气应该不是，而且顾菲菲老早就已经跟他不来往了。果真还没问呢，窦宇恒自己主动介绍： 哦，我一朋友踢球骨折了，在这住院，我过来瞧瞧。 周迷没什么表情地嗯了一声，窦宇恒打量着他。他穿衣风格还是走简洁休闲那一派，白色休闲衬衫外罩一件宽松的米色毛衣，九分牛仔裤，中筒靴，外套挽在手臂间。近一年没见，他好像没怎么变，又好像变化很大。不变的是那张依然清艳的脸，变的是气质，更静，更沉，也更有疏离感。窦宇恒笑了一声，无意识往前头病房区域瞅一眼。 你呢？谁过来住院了？ 一个朋友。 不着急，不着急的话我们聊会儿呗。 我们好像没什么可聊的。 那时候都说两清了，现在我就你一普通熟人，你怕什么呢？ 若非不得已，周迷挺不愿意跟人起摩擦，他跟窦宇恒都是两个世界的人了，比陌生人还不如的关系，真扭扭捏捏倒显得他还有多在乎一样。他走在前，窦宇恒走在后，两人去了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上站着。窦宇恒又问： 谁来住院了？ 顾菲菲。 他怎么了？那我等会儿顺便也去瞧瞧。 没必要吧，他都跟你绝交了。 我跟他认识在先的，结果因为你他跟我绝交。你们女生有时候还真是不讲道理。 是吗？我倒觉得她挺讲道理的。 嗯。还在原来的公司工作？ 没什么换工作的必要。 是吗？我以为。 以为什么？ 窦宇恒笑得两分微妙。 啊、哦。谭总，百亿身家的人。还需要你去做这么薪水微薄的工作啊？ 窦宇恒，你要想说这个，那我们没什么可聊的。 周迷迈开脚步便准备走，窦宇恒声音还不紧不慢的： 那时候你说往后再找绝对不找我这样的人，靠不住。怎么，谭燕西是靠得住的人？ 谭燕西是什么样的人也轮不到你来评价他。 窦宇恒笑意更多两份审视。 我确实犯了错，也没什么可辩驳的，但我以为你下次一定会找个老实本分的。 你说这些话我只能认为你是意难平。 我就是意难平，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我为什么意难平？因为你这人可太双标了，放我身上原谅不了的事儿，放谭燕西身上就原谅得了了。 这人越理还越带劲，周迷懒得跟他说了，转身便往前走。窦宇恒声音追过来： 周迷，你何必学顾菲菲那套生存哲学？你行情又不是不好，何必要给人家做小三呢？ 周迷脚步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，继而迈得更加急促，好像只要走得足够快，就能把窦宇恒说的这些话给远远甩在脑后。 进了顾菲菲病房，周迷反手一眼门，顾菲菲扫来一眼。 哎，你脸色怎么跟见鬼一样啊？ 周迷没做声，把包卸下来放在椅上，进洗手间去洗了洗手，才又回到床边。他从旁边的果篮里拿出一颗橙子，拿了水果刀划一刀缝，指甲卡进去，慢慢的破开。 菲菲，这几天你跟梁心木聊过以后怎么办吗？ 聊了呀， 不聊我敢从这家医院出去啊？ 那怎么说？ 顾菲菲却一时沉默下去，周迷也不催。橙子皮溅出气雾，在他手指上，一股香味，微酸而苦涩。顾菲菲终于开口：“ 我说实话，也不怕你瞧不起我。有那么一些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跟梁行木不是纯粹的互相利用的关系。和以前那些人相比，梁行木可太君子了。”而关键是他真的欣赏我的画，他不觉得我画的那些看不懂的东西是垃圾，也不觉得我是要用艺术的名头给自己镀金。那些人不信我有什么可给自己镀金的。我16岁因为交不起集训费用，被画室老师压在课桌上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什么可在乎的了。脸面尊严那都有什么用？可我真的是喜欢画画啊，我拿起画笔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自己不是块行尸走肉。你说阴沟泥潭里的人配做梦吗？可梁行木说我配。 周迷垂下眼去，他感觉那橙子皮的汁好像也溅到了他眼睛里。 我真的是从前从来没在乎过，倒不是说我从前没挨过这样的教训，而是我今天才明白，肮脏的关系之下是讲不了清白的。我说的这些什么梦想惜才，算个什么狗屁。我真难过，头一回觉得遗憾，要是没有那些前尘往事，要是我一开始不是用皮下利用良心，我那些梦想是不是能有个更清白的下场？ 骨折的地方挺疼，顾菲菲也使不上多大的力气，这些话说得平静极了。 我跟良心木说就到这儿了，往后他要是真欣赏我的画，那画我就继续挂到那儿卖。要是不想惹麻烦，就此两清吧。 没找他要什么吗？ 以我的性格，我铁定要狮子大开口的。可是，真跟他开口的时候，我说不出来了。没人信，也没人在意。可梁行木那么信我，栽培我的那些瞬间，叫我觉得我已经赚了。我一辈子是声名狼藉的婊子，我要为他做一回君子。 周迷久久的不说话，手里橙子剥完，他将其对半掰开，又掰上一牙递给顾菲菲。 是吗？ 顾菲菲啊的张嘴要他喂，周迷送到他嘴边，抽一旁床头柜上的纸巾擦了擦手，方开口：“ 我刚才在外面碰到窦雨恒了。”“ 嗯？他来干嘛？不是来看我的吧？我跟他没联系了啊。”“ 他不重要。”“菲菲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“ 你说。” 周迷从进门到现在，要顾菲菲先聊，要慢条斯理地包个橙子，都是在做心理建设。眼下，他觉得自己 迟早要面对了。 谭燕希是不是有女朋友？ 你知道了？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